群中再次邂逅，你变得那么瘦，我还是沦陷在你的眼眸。好吗，一句话就哽住了喉，城市当背景的还是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无忧。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谎又爱还想做我想有，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。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，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再问候，人群中再次邂逅，你变得那么瘦，我还是沦陷 给不安。

北京时间十一。